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4，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最高气温34度左右，体感有些闷热，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出行请备上雨具。此外，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 4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夜间还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美术作品中的故事。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用翰墨丹青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一幅幅画都承载了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典籍博物馆，一起讲述周恩来美术作品背后的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您知道周恩来是多大的时候离开淮安的吗？ A. 10岁 B. 12岁 C. 14岁。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用翰墨丹青来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逛逛这个展览，一起通过美术作品来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展览研讨会成员赵玄烨，以及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欢迎两位。两位，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的这个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这个巡展其实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都不长，就一周的时间。北京是这个巡展的第几站了呢？我知道它是很多站的巡展，是吧？ 对，它这个是相当于是已经是第六站了。 第六站了。 对。 那之前的几站，为什么是选择了这一站来到北京呢？ 他这个之前呢，他最早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 嗯。 最早呢是在淮安。 啊。 从他这个出生地。 对。 然后后面有这个扬州、连云港，包括这个徐州啊、还有这个潍坊啊，以及苏州、南京、常州、镇江。 嗯。 其实主要还是在江浙地区，但是作为这个我们的总理。很多时候的工作在这个北京啊，所以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在这个北京做一站巡展 啊、 哦。 对，赵先生，您就是这次这个展览里面，您有一个特别熟悉元素，就是您也是淮安人，对吧？ 对对对。啊、 我们也都知道，这次展览是淮安和国家典籍博物馆一起来办的哈，而且淮安也是这个周恩来总理出生长大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那块是有一个周恩来的故居的景区，是吗？ 对，他这个周恩来的其实应该说有两个吧，一个是他的故居，是他的出生地 啊、 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纪念馆，他是仿造这个中南海的这西花厅，这一比一的比例复建的他一个故居的形式。 嗯，啊，是这样的哈。 对， 那咱们再说两句这次的展览哈。这次的展览咱们展出的美术作品是都以这个国画为主，是这样吗？ 对，主要是以中国画的这个方式，去呈现呢最诗这个自情的表达。 啊，那征集的都是这个当代名家的作品吗？ 其实不以名家为主了，更多的是有这个中青年为主啊。并不是以这个名家这个大笔大墨的去表现这个，更多的是现在是青年一代。 对，田老师应该也是看过这个展览的 啊。对，我跟这个玄烨，我们刚刚在这个研讨会上见过面 啊。您觉得这个展览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因为今年呢是这个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这种纪念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展览本身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啊。它是一个，第一呢，它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一个项目 啊， 它是全国巡展的，做12站，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规模的巡展。那么它的巡展呢，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在省内，就是围绕江苏省的一些城市来做的，还有呢就是国内的一些地方。我比较遗憾的是呢，就是说这个展览其实你像天津啊，像沈阳啊这种地方，就是周总理曾经这个学习战斗过的地方，对他是一生很重要的一些城市，其实也应该做一下巡展 啊。对，应该也许以后有机会还能加入进去吧。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 确实啊，这个之间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讲述着这个周恩来总理的故事啊。田老师，您看了这些作品以后有一个怎样的感受？有没有一个什么印象？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作品呢？ 就是我看了展览这些相关的资料啊，我觉得这个展览呢，就是组织工作还是挺大量的一个组织工作，因为它的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征集作品的这样一个过程 啊。 那么收到的这种投稿呢，有3000多件，3800多件，从中选出这个120件来，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而且呢，这个展览呢，应该是这个淮安，和这个中国美协啊合办的，所以就是美协动用了美协的这个组织机构和力量，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征稿。然后这个，所以选出的作品呢，就是作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啊， 而且是刚才这个玄烨也介绍过了，就是以中青年为主的啊，并不是面向那个名家，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从建国以来，画总理的这种作品的数量相当多，而且名家名作也非常的多。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应该讲。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是跟这个淮安这边是合作来办的这个展览哈。那赵先生作为一个淮安人，觉得这次展览上有这个家乡的元素吗？ 还是有不少的 啊， 尤其是这个，有几幅作品是表现了这个周恩来生活工作的一些这个环节，但是很可惜啊，这个总理建国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家乡去，但是这次展览的中的作品有很多表达思乡的呀，表达这个为国为人民的呀。所以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在那生活的时候，这个很多就是有着这种总理精神一样，就是所以很多东西总理精神有的时候就是淮安那一种小的这个 回忆的情怀。 嗯，然后这些都在作品当中也会有体现。啊、 总理是淮安的总理，也是全国人民总理，更是全世界的总理、 啊。好的，那这些故事呢？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体现的这个具体的细节的精神究竟有哪些？哈，稍后我们会继续聊。 周恩来美术作品中的故事。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用翰墨丹青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一幅幅画都承载了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典籍博物馆，一起讲述周恩来美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10年春，周恩来12岁，因家道中落，他前往东北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和在奉天杜之思凤响科任科员的伯父一起生活。他先进入奉天银州，也就是今天铁岭的银港书院学习了半年，秋季进入了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学习。就在这里，少年时代的周恩来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去了哪个国家求学呢？ A 法国， B 日本， C 德国。 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你是这样的人》啊，这是大型的电视专题纪录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伴随着这首歌，我们继续带着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用翰墨丹青来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逛逛这个展览，一起通过美术作品来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图文的推送消息，大家给城市文化范儿的公众号发送周恩来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展览的介绍和部分的画作。我们还是百闻不如一见，所以说赶紧来发送周恩来三个字到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公众号，可以看到展览的介绍和部分画作。那继续为您请出今天有幸邀请到的嘉宾，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展览研讨会成员赵玄烨，以及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欢迎二位。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啊，周恩来是12岁就离开了淮安，他在淮安其实度过了是整个的童年时期，而且当时他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是吧？我知道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师爷，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就是其实当时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啊，是我们淮安的这个，也就是他现在的故居啊，所在地是一个驸马巷。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小城的这个中心位置 啊。 然后离 驸马巷是因为出过驸马吗？ 这我还具体的没有了解过，但这么叫我觉得多少有点来历吧。 嗯， 但他这个驸马巷呢，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府衙的，离府衙大概也就在1公里左右啊，所以说还是非常近的 然后他稍微再往北边去一点点呢，它是有一个就是叫府司口，就是这个韩信嘛，也是这个淮安的这个历史文化名人，在这个府司口呢，就有很多这种韩信的一些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就有一个韩信点兵台啊，什么一些等类的这种历史文化古迹，所以说他当时在淮安的时候啊，这还是很有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水平，或者说接受这个受教育的这个范围吧，还是非常氛围就是非常好的啊。

尊重和一种交往的这种密切。 对，也是对我们这个艺术家的爱护。 哎， 确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画作都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推送当中还有一个说总理推着婴儿车的这个画作，里面是个小宝宝，这个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当时有什么背景故事吗？ 这个应该是某一年的这个六月儿童节 哦， 啊，这个他和他的夫人这个邓颖超一起去看望，好像具体地点我不是记得很清晰了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啊，我们那后来还有一位总理，好像是我们总理的养子， 哦， 就是 嗯， 其实他们夫妇俩是一生是没有自己的这个。 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没有儿子，没有亲生孩子的， 所以说其实对， 啊，对， 这张作品也是展现他们在六一儿童节哈，对这个孩子的爱护。 对对对 对， 其实他们一生当中啊，他们领养了我应该很准确的可以知道，他们领养了十个孩子， 嗯， 啊，就是其中当然也有后面我们最出色的这个李鹏总理啊，很多革命烈士的遗孤啊 ， 都是由我们总理这个亲自领养，然后。很多都是跟他住在这个中南海的西花厅的， 是 啊，而且很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教育啊，以及这种家庭的这种辅导啊，见过以后总理他们很忙，但是他的夫人这个邓颖超女士其实做了很多，帮总理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养育的这个子女的教育工作。 是从这幅画作上也能看出来他们对这个孩子的爱护哈，啊，喜爱。我们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展出的画作都是有总理的这个人像的这个形象的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白莲的形象啊，很多这种静物的画哈，这种可能就像刚才说的看似和周总理无关的这个画，其实也是一种借物喻人哈。 对，借物喻人。 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花的这幅表现，还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吗？ 嗯，这幅花啊，它是画了一白莲， 嗯， 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前面提到的有这个叫高洁， 啊， 但是我们在很多这个作品里面，就是这次展览的作品里面啊，还有好两幅，我确定肯定有两幅以上啊， 嗯， 这个是关于祖址高洁，它这个高洁就不是刚才我们那个清洁的洁了，而是这个高风亮节的 高风亮节啊， 因为这个竹子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这个四友图当中是啊，是这个节节高，有这种高风亮节的很多这种寓意在里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借物喻人的，嗯，其实想表达总理的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你包括，嗯，在他这个老家，就是我们他的故乡了，淮安这边，年儿比较兴盛啊， 嗯， 很多人去会画这个年花啊， 嗯， 除了这个白年，包括年子， 嗯，就是年类的， 就是对， 出淤泥而不染，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 嗯， 对，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啊，你很难想到这个借物喻人，具体他会用哪一种？你比如说，淮安他还有一种特别的这种蔬菜 啊， 叫蒲菜。 哦， 这蒲菜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它也长在这个淤滩上面，这个小的这个淤滩上面，但是它非常的可口，而且非常的这个爽溜。 嗯， 最著名的就是它这离它这个驸马巷不远的有一个天妃宫，就小时候他这个总理生活的期间，应该就是还是一个天妃宫，是个庙了。 嗯。 就是天妃宫的蒲菜，就也有，我也看过有很多作品，就是画这个蒲菜跟总理的这个， 哦， 写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记录于人的一个方向， 嗯，都是美好的事物哈。 对对对， 那我们的这个时间啊不多了，最后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看展的一些攻略吧。这次展览的时间还是蛮短的哈，到几号结束呢？ 嗯，我们是这个七天嘛，七天的展期， 嗯， 也就在还有四天。 哦， 还有四天， 非常的时间很紧，啊， 对对对， 嗯。看展需要买票吗？ 哎，这倒不需要。 嗯， 这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性的展览，也是对周总理的一个深切的缅怀吧。 嗯，那我们这个看展的这个每天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及它具体的地点。 就是在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典籍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 ，sorry， 我这口误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 啊， 这中国国家图书馆呢很大，然后一般来说到那个地铁站附近的时候，你也有点会晕，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最南边的一栋建筑 啊。 典籍馆我想大家观众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这个举办过几次绘本展，就是带着小朋友都去看过，应该 对 啊 啊。每天几点这个展览可以 开门呢？ 嗯，上午是9点，然后下午是5点半。嗯， 对，明白了哈。我们接下来还有4天时间，周一还会有吗？周一是不是下周一是不是就 周一不行，因为周一是所有的这种、 哦、闭馆日， 艺术类博物馆的这个闭馆日， 大家想看就趁着这个周末。 对，所以说也是我想了一下这个日期，算了一下，赶紧提醒一下，别攒着周一过去了，咱们周末就去看一看哈。那我们也是在最后的时间赶紧来揭晓一下我们第三道题今天的答案。 周恩来美术作品中的故事。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巡展，用翰墨丹青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这次画展上有一幅画《永远的怀念》，周恩来总理怀抱着一个小猴子打扮的小孩子，旁边都是一群猴子扮相的演员，还有美猴王孙悟空，很多观众会觉得很生动。周恩来总理喜欢《三打白骨精》这出戏，一张怀抱高举的小六龄童的照片是经典，大家熟悉的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的父亲张宗义是少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开创了猴戏活灵的南派风格，有南派猴王的美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是他的代表作，而且还在1960年拍成了彩色戏曲影片，发行到72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957年12月，周恩来总理看过少剧《大闹天宫》后，与他的父亲六龄童、二哥小六龄童进行了合影。这次展览上的这张画就是根据合影创作的，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讲了很多周恩来总理的故事，也介绍了这个展览，介绍的很详细哈。那这个展览呢，还剩下这周还剩下几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看这个展览了。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作为中国铁道博物馆三馆之一，詹天佑纪念馆不仅生动详实地展现了詹天佑的一生，还展现了现代化铁路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詹天佑是如何从耶鲁校友变成中国铁路之父，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背后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这里的列车模型讲述了关于铁道哪些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詹天佑纪念馆。